你现在这种野兽派的气场还挺性感的。 等到十一坐到饭桌边的时候，英明一份米饭风卷残云的已经扫清一半了。十一下意识地扬了下眉。 论野兽不及你。 尤其是在肢体接触的时候，跟十一一比，他简直可以媲美家禽。头天晚上折腾的他，最后差点要抡起床边的台灯砸人，心里琢磨着，估计十亿兴致高昂的死在一个男人的床上，他家里也不太好追究。今天他这么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天，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饭桌对面的这个男人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听出来英明语气里的不爽，十亿很干脆的咧开了一记很夸张的笑容。任何男人在这种时候都会很满足于情人因为激情而衍生的暴躁，尤其是像一鸣这种人，就让他更为受用了。基于这种心态，甚至后来一鸣踹他去收拾残局的时候，他都没有表露出半分的抗议。等到两个人都踏踏实实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一鸣才开口跟石毅交代一件事： 我可能下个月又要进剧组了，到时候你看着，你是回公寓还是继续在这边？ 有新电影 啊，今天下午经纪人打的电话，下周试镜没问题的话就直接签约了。 上午毛雨，下午电话，他难得偷懒的一天也没能过得多舒坦。石毅好奇地问了一句： 什么类型的片子？ 暂时还不清楚，估计剧本都还没真正出来，反正导演还可以，感觉上可以试试。 那你知道自己演什么角色吗？ 大概男配吧，就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英明不置可否地点了一根烟，抱着腿窝在沙发一角。他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喜欢这么蜷着，小时候的习惯，这么多年也没能改过来。石毅看他一眼： 你这电影有什么标准吗？ 抽着烟的男人回过头：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打算以后拍电影就按照男配男男配的路线发展下去了？ 以前两个人只是朋友的时候，石毅没有立场去过问一鸣工作的事，但是现在关系有所改变，很自然的，很多从前石毅问不出口的话，现在说就很理所当然了。他没忘记第一次去探班的时候，英明被来回摔了那么多次。如果以后都要按照这种风格发展下去，石毅毫不怀疑自己早晚有一天要暴躁。英明听懂石毅的意思了，脸上有着毫不掩饰的意外。他皱眉看着石毅半天，大概是在估计对方这话是随口一说呢，还是真心的要跟他讨论工作上的事。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很慢地吐出一口气，转回头看着电视。 做演员的不是你想演什么就可以演什么的，很多时候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男主也好男配也罢，一两个人说的话根本不算数。 就算是导演最初跟他谈的时候是男主，很可能真正拍的时候也会发生意外。曾经有人说，运动竞技很多都是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输赢的，但是拍电影这种事，就是不到最后上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会是什么版本。剧本拿到手是一个样，拍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等剪辑了，很可能又变成了另一个样。拍了半个月后，最后一个镜头都没有这种事，他不是没有遇到过，这么多年早就已经习惯了顺其自然。不过很显然，这些内情石毅是不太明白的。他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就算做不了主，也还是要有个选择的方向吧。如果将来有些合适的机会，我大概也能帮得上忙。 这句话终于引起了英明的反应。他咬着烟，笑着一歪头。 哟，你这意思是，你要潜规则我？ 从来最讨厌暗箱操作的男人竟然能开口说这话， 不得不说英明挺诧异的。就算是当初跟刘丽在一块儿，据他所知，石毅也没有搞过太多的小动作。可能是因为从骨子里，石毅就不想跟这个圈子有太多的瓜葛和牵扯。除了媒体这一块是没什么办法，真正在生活和工作上，石毅对娱乐圈里的事是一直旁观不下手掺和的。石毅对于英明的话只是扬了扬眉。 那你让不让我潜呢？ 英明抽了一口烟，眼睛微微地眯在一起。 我很贵，你潜不起。 石毅和英明能这么搅和在一起，并不是因为童话的一见钟情或者是激情使然。准确地说，他们俩最初的相遇压根儿也谈不上什么美好。若不是来回来去的总碰见，王乐和王一奇又掺和着一笔感情账，他们大概至今也就是混个脸熟。可就是因为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了解的太多，所以真正靠得近了，有些事反而会变得很麻烦。比如说，英明很清楚石毅对毛宇的忌讳一定会导致这人插一脚到两个人的势力。再比如说，石毅心里也很清楚英明不太想他往这段事的往事里扯。但是人就是这么怪，很多情况都是你心里明知道走下去就一定是死路了，还非得走到跟前鼻子顶到墙了才肯罢休。说好听了叫执拗，说通俗了就是自找。毛宇的事后来断断续续寇金跟石毅又说了一点，作为局外人，他的描述相对英明显得更激烈。石毅在听完了之后心里琢磨着，不如再去听一版王一奇的算了，如果平时非常克制情绪的寇金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弄不好王一奇那边会更过瘾。 哼，名字那死要面子的性子，碰到这种事儿，就算心里堵死了，面上都不会跟人说。要不是后来我们听到了一些口风，都根本不知道毛宇这人能混成这样。那时候他事业本来也不太容易，所有积蓄差不多都掏出来了。毛宇彻底消失不见之后，他甚至动念头想先回家。 最后没回去，是因为英明觉得回去了对着父母不知道说什么。这点心思寇金没说，石毅也想到了。当初两人越野拉力赛的时候，窝在宾馆里聊到彼此家里，英明那时候的语气他还记忆犹新。抽了两口烟，石毅看了寇金一眼， 找人收拾他一顿吧。 后者本来还在不忿当年的事，乍听石毅跟讨论晚上吃什么一样的语气说出这么一句话，下意识愣了一下。 你要是找不到人，就我来处理。 石毅的表情很平淡，看着寇金连一点情绪起伏都没有。寇金顿了一下看着他，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怀疑。 你这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他对面的男人一边抽着烟一边很轻地哼了一声。 哼，这种破事儿有什么好笑的？ 石毅是认真的，他既然这么说了，肯定就是当真的。只不过寇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个弯来，依然是沉默了两三分钟才皱眉叹口气。 虽然毛宇是挺欠揍的，但是这毕竟是名字的事儿，还是他自己来处理比较好吧。 所谓打人不打脸，毛宇被打死没人会在乎，但英明心里头对当年的事一直很膈应。他们这群朋友这么多年能不提就不提，也是因为太了解英明的脾气。但凡是他自己的事，英明不吭声，别人就不要插手。有些人就算是跟人走得再近，距离还是放在那儿，不是端着架子，而是有些东西确实对英明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是朋友就不会轻易去撼动那份底线，没必要也不应该。寇金说完看着石毅的脸色，发觉对方完全没反应，就忍不住多了句嘴。 石毅，我说真的， 名字那脾气，他自己的事儿外人还是别管的好，有需要他自然会说。 石毅还是维持着靠在边上抽烟的姿势，眼神看着远处，也不知道琢磨着什么。寇金跟他说的话，感觉上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一直到手里这根烟抽完了，他才微微挺起背，两只手随意地插在兜里。